你好，我是徐飞。今天和你分享的主题是企业分析要求综合素质。在我的专栏里啊，方法论这部分是最难写的，因为我需要先去总结自己是怎么看待企业发展，怎么分析企业的，那之后再把总结的东西以每个人都能听懂的方式通俗易懂的讲出来。那这一点啊，其实比我自己分析企业的时候要更难，不过呢，我也觉得这一部分很重要，毕竟授之以鱼和授之以渔的区别，我想你一定也懂。所以作为结束专栏的最后一篇文章，我们再来谈一次方法论。那今天呢，我想讲一个特别简单的道理，如果我们想要分析企业的话，需要掌握的东西是非常多的。所以如果你只是把自己拘泥于开发工程师的世界里，只懂得用什么样的代码去实现什么功能，是不太容易做好企业分析的。对于某一领域技术的深入理解，对于我们分析这个领域的企业是有好处的。那最起码我们知道，一个企业在讨论自己的技术和产品的时候，是在胡说八道，还是真的有理有据，是行业领先，还只是一个吃瓜的玩家。不过呢，对某个领域技术的深入理解，既不是分析企业的必要条件，也不是分析企业的充分条件。我们如果想要分析企业，首先需要对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有一些了解。对我来说呢，这得益于我在大学期间就看过很多杂书，包括曼昆的一系列经济学教程。那为什么经济学很重要呢？一个企业呀，不可能脱离大环境存在。那么理解大环境，才能理解企业在大环境下做出的决策，从而才能判断出这些决策是否合理。那我们举一个例子吧。特朗普啊，上台后推行了他的减税计划，这是美国自里根总统以来第一次大规模的税改。那么美国的税改到底意味着什么？对世界格局的影响又是什么？对于美国的互联网 IT 企业是利好还是利空？对中国的互联网 IT 企业又意味着什么呢？我相信啊，关于这一点，网上有五花八门的讨论。那这些讨论里面，有些是很有深度的，那还有一些啊，其实就是野鸡专家在胡说八道了。那这些问题的答案，我们理解也好，不理解也好，也不妨碍我们的生活。但是如果我们要分析企业，对于货币、税收、贷款等一系列内容会如何影响我们的经济运营这件事儿没有基本了解的话，我想呢，分析企业可能就会在错误的背景下展开。其次，要分析企业还需要有一些基本的财务知识，上市公司呢都是要看他们的财报的。那么如果要认真分析企业，是不是应该去读一读他们的财报呢？那举个例子，为什么阿里巴巴的股票在过去一年内猛涨？阿里巴巴到底披露了什么信息让投资人看好这个公司呢？那很多东西啊，财报不会直接给我们根本上的原因，那至少可以给我们一个表面上的解读。那当然啊，会计本身就是一门高深的学问，虽然呢只需要看三张表，但我啊也不可能会比会计专家更为专业。作为一个以写 C 加加程序为主的程序员，我的会计水平啊也只是让我能够以会计的语言读懂财务报表需要告诉我的结论，而在这个结论背后更深层次的原因是什么，则需要我自己去分析和解读。再次对企业进行分析，我还需要知道现代企业到底是怎么运作的。读懂企业管理的一些基本准则，有助于我们去判断这个企业的管理方式到底哪些是有特色的，哪些不是，什么是合理的，什么是不合理的。这也有助于我们去判断一个企业到底是不是处于健康的状态。那当然，财务报表本身也能反映一些问题，但是呢，财务报表不可能告诉我们深层次的问题。懂得企业管理和运作的方式，了解每个企业的异同，是我们分析企业的利器。最后，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那这是一句至理名言。企业在发展，行业在变迁，但是呢，在企业上发生的很多事情却一直呢给我历史不断以不同的方式重演的感觉。所以我呀，很多时候喜欢去读过去老企业的发展史。这些东西啊，不一定立刻的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好处，但是他们会带给我们阅历。而且读书的同时带着思考的话，问一问自己处在那个情况下会怎么办，看看历史实际上是怎么上演的，也是提高自己分析能力的有效途径。毕竟历史呢可以给我们某一个答案，那不管这个答案是好是坏，而未来则有无限的可能，那我们并不知道自己现在的判断在未来会给我们一个什么样的结果。但是既然历史不断在重演，从过去企业发展里面获得一些阅历见识，那对于我们现在去审视当下的企业有很多的好处。所以我想呢，如果你要对企业的分析更加精准有效的话，先去试着读啊10本过去知名企业的兴衰发展史吧，那一定会很有好处的。 那同时，企业的领导人对企业的影响很大，读十本伟大人物的生平传记，同样也会大大开阔我们的眼界。最后一点呢，做人要有大局观。那什么是大局观？这个问题很复杂，但是呢，我以我个人很偏见的看法，就是一个人要对整个世界有自己的独立的看法，不要人云亦云。一个人对整个世界要有自己的一套体系去分析和研究，不要拍着脑袋做决定。那大局观从何而来呢？也不是一两句话说得清楚的。但是啊，最起码的一点，研究一下世界观、方法论，那懂一点哲学家们到底是在想一些什么东西是很重要的。那有一句话呀是这样说的，伟大的商人呢，至少是一个二流的哲学家。所以呢，一个看过一些哲学、懂一些思辨方法的人去看待商业行为，也是会更加游刃有余的。感谢大家陪伴我度过一整年的时间，开卷有益，如果大家从中获得一些收益，那就是我最值得高兴的事情了。